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70集。 凯司令咖啡馆，前言不搭后语的同他说上几句，出了包厢下楼，便看着窗边同罗耀握手的阿英。我心想，阿英实在太坏了，我总是故意对他霸道，不过因为每每不自觉流露出温柔，他对上我的眼睛，总在试图从中寻找另外一个人的影子。坦诚地说，我不愿意。 在那之后，阿音已回北平危险，韩廷竹同梁锦铮彻底断了联系。罗耀送了只黑猫，阿音带回家里，不起名字，养得很是用心。年底两人签订婚书，登报宣布喜讯。 新婚第一年过得很快，阿英同我依旧是貌合神离，我触及不到她的真心，她也不愿同我交底，我俩生生相误，总归有一天会后悔。正如猫没有名字，她好像无时无刻不在表现自己在上海只是一个过客，来过走过再回来，也还会再走，而我却总在试图把这个过客留下，不过失之不水，两手空空。元宵节办堂会，为了哄阿英开心，苏家小姐打翻了花灯，我便知道这下又晚了。她再在那股哀伤中走不出来，我也进不去。大半年时光，我与阿英又在相误。阿英第一次在书房研墨练字，我就知道闻惯了海味和血腥的人对这种文人之物太过敏感。离桌案最远的柜子里打开，一张满是官子，一张满是橙子，识字不算多，恰巧这两个认得，连起来读关城是谁。细数这一生，我伤阿英，不过亲见他吃鱼眼那次，下意识道了句恶心，可是我心底从未对他生过嫌恶。事情本身满是阿杂，可是阿英如果做，我已接受，很快适应过来，却不成想惹他大哭，视作报应。他回到后悔，阿英啊，最是知道如何叫我心痛。出了破屋之后，已经再没有尝过他亲手做的面。回首往昔，我记得最深的无外乎是白粥撒青豆，细面握鸡蛋。前者我与阿英做过，他一口没碰，后者阿英心软，大宅当中再为我做，我吃了个干净，心头很安。那个时候想，如果有一天听得到阿英交心话，我便告诉他也应该多放一把，不然实在是没有味道。唐三曾经尝过一次，就始终不愿再吃了。我心下自知不算个情深意重之人，除却亲近的那几个，我甚至薄情寡义。苏小曼央求伺候，苏小曼死，我内心里也没有波动。那个时候恍然，原来世间千娇百媚，有了阿姨我无意再伤。拍下永城实在是不明不白，也可算早做打算。对于感情我实在矛盾，没有一天轻松好过，可是救我一生也没有片刻轻松。初次想来好处的多了。那日阿英哭过之后，我感觉得到日子在变好，没想到的是人生中最快活的日子也不过就那一冬，最后的冬天。这个冬天我没走过，或者说我走得太快，把阿英落下了，实在该死。你不愿听我说爱你，我便只能够在你睡着之后偷偷地说，只那一次，阿英，我太强硬，不愿多说儿女情长。可是夜深揽你入怀， 月色照不进黑漆漆的房间，我找不到借口，为何让我的心如此柔软。你总以为我爱过有过很多女人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在心里说从头到尾只有你，可惜你听不到事了。阿英不知的事情太多，黑猫黏我，徐氏觉得我是同类，也许是因为我经常抚摸。爱屋及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我对成语的解读全和阿英有关，也是有趣。锁麟囊我是真的偏爱，无人能够抗拒美满团圆的故事，我亦不免恶俗。春闺梦太悲，重情愈深，愈不愿再听。那不过是平常的冬日，唯一的不寻常是我穿了白衫，初做你的少年郎，有些紧张，再随手为你挡了一枪。阿姨，我心中有千言万语，无法和你一一诉说，最后的力气要用来同你下楼坐车，也成妄想。坠地之后，我心下平静，从容赴死。曾经我最怕身亡，但是那个全然为你，便没有畏惧。 阿英离开上海前一夜，在书房彻夜独坐，未曾合眼。回首同韩听竹十年情感，不禁泪目，心如刀绞。想到最下层抽屉里那把剃刀，试了泪水，弯腰去拿。这次看得清楚，下面放了一封没有写明姓的信。小心打开，不过一页，待看到字迹，眼眶霎时泪水翻涌。同他练的郑恺分毫不差，只细看比例有些不够。回到公馆三年，他便至少练了三年。 吾妻阿姨展新家，回首过往十年，未能同你早教真心，我知过错，不保何时生死，留信于你，万望珍重。关城七人我已经尽力寻找，无奈一无所获，愿你离户追随，偿还一愿，莫为死人所累。我对你用情太深，实在是知彼难说，至此不再多言。五年听主疏于心思最初。 满书架的唐诗洒落一地，阿音摔的是书，恨的是自己，往后人生于他是从此无心爱良夜，任他明月下西楼，是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。北平开元饭店，药叉和仗月听戏回来，一上了楼就闻到熟悉而陌生的檀香，两人对视，表情实在不好。分别不过一月，阿音便回了。他房间里寄的竹函遗物，曾经还被药叉嘲讽，人坐久了真是入戏，可他每次回来都会上一炷香。进了房门，不见人影，已不见鬼影，香炉后面又多了个寿盒，好似表明发生了什么。 阿音， 阿音，你回来了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